卖关子了，咱们马上开始盘点一下北京那些最著名的胡同。首先要说的就是最老的胡同了，那么最古老的胡同当属三庙街了。三庙街据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考证，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建成了，在辽金时呢是最为繁华富庶的地方，其位置呢相当于今日之西单王府井这样重要。而历时千百年的沧桑变化，看过数朝天子数朝臣的三庙街呈东西走向，大约是有300米长，4到6米宽左右。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去寻找一下三庙街。说完最古老的胡同，我们要说一说北京城里最长的胡同了。最长的胡同当属东郊民巷。东郊民巷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胡同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达到3公里，是老北京城内最长的一条胡同了。在明清地图上被称之为东西江米巷，而现在呢，巷内街道两边的西洋建筑也是错落有致，是北京唯一一处洋房林立的特色街巷。相信很多年轻人在拍照片的时候会来到这里，尤其是很多新人在拍婚纱摄影的时候也会选择这条古老的街巷呢。最长的胡同自然也少不了跟大家提一提最短的胡同。北京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听这名就够短的，是不是呢？一尺胡同位于琉璃厂东街向南至杨梅斜街之间的一段小巷上，民国时期呢称一尺大街，这段路仅仅有25.23米长，可以说是北京最短的胡同了。旧时巷内的南侧仅有一处店铺，而北侧呢是住户。到了1965年，街巷名称调整的时候，已经将一尺大街并入了杨梅竹斜街。现在呢，这个巷子名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条街还是在的。斜街里61号曾经是有戏会馆。1922年，沈从文在这里住过大半年的时间呢。 再见他，像老歌在翻唱，歌词没变模样，以为却一声唱，他变得很幸福已经满发。 着今晚老老的月光，我们并着剪了旧时光，那种浪漫酿成了沉默，就让回忆躲着你藏。看着今晚老老的就把心门带上，那时不懂爱像弯弯月亮，会永远勾住心不放。他很奇异结了眼泪，我们不知不觉对人生难得心慌。看着今晚老老的月光，我们并着肩再回头望，当年的你我还在老地方，我却可以偶尔遗忘。看着今晚老老的月光，仰望时就且把眼睛闭上，现在我懂爱像弯弯月亮，正圆满的就放心上。像弯弯月亮，正圆满的就放心上。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那说完最短最长的胡同，我们要说一说最宽的胡同了。最宽的胡同当属临近胡同。临近胡同，听着这名字就透着一股子灵气儿。临近胡同最宽处达到32.18米，它位于北京西单地区，属于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自 东向西分别和府右街、西皇城根大街、西单大街三条南北向的街道呢相交，其中东端和府右街相交处为丁字路口，而西端和同为东西向的匹财胡同相通，与西单大街相交叉。这条胡同可以说是一条相当繁华的胡同了。有最长便有最短，有最宽也就有最窄，最宽的胡同当属临近胡同，而前世胡同则是北京城内最窄的胡同了。前世胡同位于北京市珠宝市街西侧，临近著名的商业街区大石蜡，历史上和现在，这儿一直都是北京最窄的胡同。胡同全长55米，平均宽度仅仅是0.7米，最窄处只有40厘米。两人对面走都要侧身而过，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都难以通行。它是清代官办的银钱交易的前世遗存，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金融交易所。现在胡同内留有大通银号、万丰银号等早期的金融企业建筑，有的院落还保存着清光绪年间的木架构天棚，有的门框上还钉着当年京师商会的铁招牌，是考察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银号商业建筑和早期金融市场的最好的标本。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条拐弯处最多的胡同——九弯胡同。北京市转弯最多的胡同当属九弯胡同，它位于宣武区东部，东口与浦陈市胡同相连，西口则从校尉营胡同通出来，全长差不多是390米，直弯、急弯、斜弯、缓弯比比皆是，就在这不到400米的长度的胡同上。九弯胡同名称的由来呢，则来自于胡同中有9个90度的拐弯，总共的弯曲处呢不下13处，堪称北京城内拐弯最多的胡同了。 希望勇敢地在第一时间 每一颗铅笔里带着愿望和我的相信，当那投入十全之力，我听见期待的回音，乐观的我总相信人有去找寻每个关系，真爱是限量品却有无限可能性，我的命我的心藏在某些探险里，遗留下指纹和足迹，我的爱我的心会和某个人一起装作快乐伤心，我愿意前往远方去，把道路当作飞行，在第一时间下决定，对自己不说一问， 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那再给大家说点好玩的事儿吧。接下来要介绍的胡同呢，挺有意思的。总结起来，都是那些曾用名最难听的胡同了。在北京啊，西四附近呢，越往北走，胡同的名字啊就越难听。过去西四到新街口这一带呢，是北京城著名的穷西北套。那越往北越穷，当地的老百姓还为此编过一个顺口溜，北城根儿穷人多，草房破屋赛狗窝，穷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生活中还讲究什么呢？所以给胡同起名的时候啊，就图个方便，所以呢越通俗越好，也就出了很多俗过头的胡同名。首先要提的就是朱伟伯胡同了。早先这条胡同啊，不叫什么朱伟伯胡同，而是最简单的仨字儿——猪尾巴胡同。可是这名实在是太难听了，不登大雅之堂，以后呢便改成了朱伟伯胡同。还有就是奋章胡同，勤奋的奋，章节的章。其实这条胡同啊，原名是粪场胡同。奋章胡同位于崇文区的草场十条和戴家胡同之间，南北呈现不规则的王字形，原叫粪场大院或者是粪场胡同。传说呀，这呢都是干一些收粪和晒粪的事儿的地方，所以呢起了这么一个不雅之名。现在呢改名叫做奋章胡同了。You and I go hard at each other like we're going to war. You and I go rough, we keep throwing things. 再介绍一条胡同吧，叫做梅竹胡同，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当中的梅竹二字。其实在乾隆年间啊，这里叫做母猪胡同。清代呢属镶白旗，位于王府井大街西侧，呈东西走向的死胡同。东起王府井大街，